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9集《明月入君心，拒绝129》。 常老道说的，不考虑。 亭兰，秦冉从厨房里面走出来，顺带给潘明月拿了一杯很淡的茶，坐在潘明月身边。潘明月抱着手中的小崽子，闻言摇了摇头。常宁说的是129的事，可能因为潘明月的出身，他对于稽查方面有很敏锐的嗅觉，再加上秦冉的关系，常宁还是挺看重他的。这一点常宁通过秦冉跟潘明月聊过，只是潘明月一直没有答应。这会儿潘明月要开始实习了，秦冉想起来这个问题。不过他跟宋绿婷从来不刻意要求潘明月做什么，秦冉肯提一句完全是因为跟常宁的交情。潘明月再次拒绝，秦冉靠着沙发点了点头，不再聊这件事，反而朝被潘明月抱在怀中的崽子抬了抬下巴，翘着二郎腿，冲着他不冷不淡地开口： 别抱他了，让程木放回去。 程俊、秦冉二人深知小崽子教育的重要性，从上次那个坏毛病就能看出来，小崽子身边危险人物太多，不好好教育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天翻地覆呢。所以满月酒之后，程俊就定了一系列规定，每次抱他最多不能超过8分钟。这个规定就连家中辈分最大的唐军也无可奈何。闻言潘明月低头看着怀里粉雕玉琢的小崽子，小崽子可能听到了秦冉的话，瘪了瘪嘴。程子玉结合了程俊、秦冉两人的优点，长得非常可爱。潘明月有些犹豫，没放手。 我再抱一会儿吧。 还想抱？ 秦冉看着潘明月，眉微挑。潘明月抿抿唇，看着程子玉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他，他不由笑了声。 再抱5分钟吧。 行吧。 秦冉喝了一口茶，程木空着手走到了一边。刚从楼下富贵树转到这边的程金叹为观止，不由地看向潘明月那边，低声询问程木： 那位潘小姐是什么来头？ 不能抱程子玉超过8分钟这个规定，连秦修臣、何臣都没能打破过。从满月酒到今天，总共也只有潘明月这么一个人能让秦冉让步，估计还是京城第一个能让秦冉让步的人。对于潘明月，程金之前也知道这个人的，对方同秦冉一起长大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程金知道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潘明月了，觉得对方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闻言程木看了程金一眼，没说话，手背在身后去跟林爸爸打电话了。 他这是什么意思？ 程金想了想，看向身旁路过的厨师。厨师一脸深沉地摇头，敬畏地看了一眼程木的背影。 程木先生总是高深莫测呀。 楼下打听，程木在跟林爸爸打电话，他蹲在落地窗口的花盆前超大声的： 林叔叔，他还在开花，已经半个月了，我们的实验是不是有进步了？ 临近毕业季，又要准备实习的事情，潘明月也非常忙，吃完饭他就直接离开了。秦冉让程木把他送去了学校，等车开走了他才回来给常宁打电话。 问过了，不行。 房间内，秦冉随意地拉开电脑面前的凳子坐下，一只手把耳机塞到耳朵里，另一只手握着鼠标看着电脑上的线稿。手机那头，常宁悠闲地喝着咖啡，闻言挺遗憾地说道： 那好吧，浪费了他的天资。 不是说129缺人，只是像潘明月这样的常宁确实少见。无论是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天赋，还是他跟秦冉的关系，常宁都十分看重。两人挂断电话，秦冉心不在焉地画着线稿，大概五分钟后又放下鼠标。 烦你朋友的事儿。 程俊刚洗完澡出来，手上拿着毛巾随意地擦着头发，看到他这样子不由走过来，靠在他的桌边低头看他。秦冉慢吞吞地抬头，他的状态跟他的情况我有点怕。潘明月大学是他跟宋绿婷考虑过的，连室友都是宋绿婷查了那一批政法系的人特意挑选的三个，然后秦冉黑进京大自己帮潘明月改的。之前程俊跟顾西池也讨论过潘明月的病情，主要还是心理问题。程俊的头发擦得差不多了，他把毛巾放到一边，眉眼氤氲在温暖的灯光下温润清雅。 没事，这一关总要过的。陆家对接稽查院，有陆兆颖在，不必担心。 自从何锦欣的事件发生后，稽查院大换血，风楼城换进去了一大半自己的心腹，而原先跟稽查院对接的家族直接下台了。稽查院是一个香饽饽，想要争取对接权的人太多了，经过上面的讨论跟投票，最终换成了陆家。也是陆家之前在京城势力分割前站队站得好，这才有机会。潘明月并不知道，因为他选择去稽查院实习的事情，背后有一堆人在讨论。星期一，他把约好的宣传稿给辅导员发过去，这才准备好东西去稽查院。稽查院很大，潘明月去得很早。到的时候，实习的人只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女人。那女人坐在板凳上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只在潘明月进来的时候扫了她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。稽查院每年这个时间段会招10个实习生，不仅是为了招揽人才，也是为了培养人才。实习期间，与其说是实习，不如说是进修，这也是京大政法系只推一人的原因之一。稽查院应该是每个政法系的学生最终的梦想。虽然大部分被提前招选进来实习的人最终目的是为了留在这里，但很少有成功的。一是因为每年正经靠近稽查院的人太多了，都是从基层一点点混上来的老油条；二是因为稽查院基本上已经饱和了。9点，10个实习生都来齐了，10个人中只有3个女生，其他都是男生。10个人在一起，有几个情商高的、交际能力好的已经开始聊起来了。潘明月沉默地坐在一边，手推了一下黑框眼镜，话并不多。9点半， HR 进来公布10个人的科室去向。 潘明月、罗谦、范同亚，你们三个在江科长办公室。 HR 吩咐完，就一个个的把人带去江科长的办公室。 HR 敲了敲门，给江科长介绍： 江科长，这三个是要跟在您科室的新学员，都是国内的研究生，后期多带一下。 范同亚，最早来的那个女生，她直接开口，有些盛气凌人的样子： 我在 M 大读博，刚回国。 闻言，江科长惊讶地看了一眼范同亚。M 大读博，确实是个人才。 一般能在 M 大读博的基本上都留在 M 州了，很少有回来的。江科长看了范同亚一眼，略微颔首道， 范同亚是吧，你去把这些资料打印一下，准备5分钟，我带你们认识一下整个科室的师兄师姐们。我们最近对接一个新案子，你们要尽快跟上，晚上下班前提交给我分析，我会根据你们提交的内容决定第一个案子你们能不能跟进。 说着，江科长把一份文件递给范同亚，让他去打印。三个人的办公桌已经准备好了，罗谦就在潘明月对面，他是 A 大的研究生，还跟潘明月介绍了一下自己。范同亚把文件打印出来，就直接拿着文件去找江科长询问。 竟然是跟陆家对接案子？ 罗谦翻着合同，震惊地开口。 难怪今年连 M 大的博士生都回国了。哎，我刚刚听说隔壁科室的还有个曾经参加过一起国际案的博士生。来之前我以为今年的唯一一个能留下来的名额是我。现在看来我想太多了。哎，你都不担心名额吗？ 潘明月打开电脑开始写分析的提纲。闻言他抬头道。 担心。 他嘴里说着担心，但罗谦看他的表情半点也没有看出来他哪里担心。范同亚5分钟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一直在电脑上写分析。罗谦本来想跟潘明月讨论的，见潘明月一直在看案子，他收回了到嘴边的话。这个案子的分析不太简单，三个新人理所当然地加班了。晚上9点，范同亚写完直接提交。罗谦看着他提交也越发急了，顾不上说话了。9点半，罗谦提交到了江科长的邮箱。10点，江科长提醒了一下最后期限的时间，潘明月才提交了分析。翌日，江科长跟科室的两个组长评价三个人提交的分析。 这范同亚不错呀，果然是 M 大毕业的，比得上我们组的那些人了。 第一组长从电脑上抬起头，朝江科长点点头。 能哪个优秀？ 他们第一个看的自然是范同亚的。国内稽查院 M 大的博士生还是很少见的，看完范同亚的，他们才开始慢悠悠地看罗谦的。 罗谦分析的就差了宏观角度。哎，他是 A 大研究生吧？其实也不错，但是比起范同亚，就还是感觉差了一点。 任重而道远。 另一个组长也叹息道， 差别确实在。 两个组长看了看罗谦的评价，都没有给到80。江科长没说话，他给罗谦的分确实没有范同亚高，只是他现在不关注这一点，而是翻到最后一份文件，那是潘明月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